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环球旅行家在十一的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十一假期快乐，我是袁一。我们在十一假期期间呢，会来为各位推荐一些不用走太远，也不用耗费太多假期时间，依然可以让你享受到十一美好的黄金周的一些去处。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两家北京不同的旅游景区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来自北京京郊西南部丰台区王佐镇的南宫旅游景区的两位，分别是来自南宫旅游景区的，首先我们介绍到的是品牌推广部的总监孟庆然。庆然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来自南宫五洲植物乐园营销部部长赵彩丽。彩丽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辛苦两位啊，在十一的这个黄金周期间，还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带来更多的这个信息类的内容，包括呢，在下半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末，在南宫的旅游景区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咱们先针对十一期间的吧，因为大家可能还是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留在北京的， 对， 也想出去走一走，时间虽然不多，但是也想把精彩尽收眼底。 对，其实现在北京的秋天呢是有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因为秋季也有很多比较好玩的嘛。正好呢，如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南宫旅游景区呢，也是秋季出游正当时，然后呢温泉泡汤慢度假。我们在十一期间呢正好有那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节的活动。 温泉养生节是吧？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温泉节。然后我们在温泉节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活动推出，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温泉泡汤让大家来体验。 所以南宫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应该也知道，他们还是你们那边是主打温泉养生的。 对， 对，主打温泉。 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因为收音机前可能有头一回听说的朋友，或者说听说过但还没有去过的。南宫的旅游景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都有哪些可玩的可看的？ 好，没问题。像我们南宫旅游景区啊，主要是以温泉为主打项目。那除了我们的温泉产品呢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植物乐园，也是我们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在植物乐园里面呢，我们最有名的一个产品呢，也就是我们的鹦鹉园。 鹦鹉园、 对，因为好多的那个家长啊还有小朋友可能都有来过，然后我们的鹦鹉园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植物，还有很多的游乐，还有很多的户外的动物的喂食体验。 鹦鹉园所以不仅仅是只有鹦鹉这一种鸟类是吗？ 对，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还有一些天鹅，然后有一些野鸭，然后还有一些珍珠鸡，还有一些孔雀，白孔雀、花孔雀。 所以是一些观赏性很强但同时安全性也很高的一些禽类是吗？ 对。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不想让大家只停留在观赏，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些动物呢我们都可以去喂食，然后我们还可以跟他们去近距离的接触，也就是这种有趣的体验互动项目会更多一点， 所以很适合家庭出行的朋友们。 对，我们现在景区呢，对于我们来说，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全家人的假期的旅行的地方。 这是庆然除了告诉我们说，在秋季的时候有温泉养生节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之外，各位如果在十一期间去到南宫的旅游景区，还可以去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感受一下互动性很强的、观赏性同时也很强的鹦鹉园。因为你看啊，咱平时现在慢慢的这个意识开始提高了，就是去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园，看到随便什么动物都不能任意的去投喂。 对， 因为你不太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 对， 不太了解它的饮食的习惯， 是 你可能会好心办错事儿。 对， 但是那么去到南宫的这个鹦鹉园的话，是需要游客们自己来准备喂 投喂的食物，还是说到那儿会有一些你们替他们准备好的更适合动物们的东西？ 这是这样，就咱们园区呢有专属的包括鹦鹉的食物，像一些小的虎皮鹦鹉之类的呢，它就食用小米的对，我们都准备好的食物，然后像大的像金刚鹦鹉啊，还有一些葵花鹦鹉之类的，就是吃瓜子和苹果类的偏多，有它专属的食物。所以这个园区呢也有要求，就为了鹦鹉的健康，所以我们呢就是最好是用我们园区的专属配备的食物来喂它。 你看同样都是鹦鹉这一种种类哈，它的这个具体的类型不一样，它平时爱吃的东西或者说更适合它肠胃的这个食物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所有去到动物园甚至是去到南宫的鹦鹉园的朋友们，一定不要自己自行的去投喂动物。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鹦鹉呢品种也确实很多， 是 咱们园区呢大概有近百个鹦鹉的品种。你像包括就是体型最大的金刚鹦鹉，还有最聪明的非洲灰鹦鹉，包括最重情的情侣鹦鹉，还有像那个最优雅的小葵花凤头鹦鹉，包括西蜜的，就是喜欢吃花蜜的西蜜鹦鹉，就品种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园区呢就是有近千只在飞翔，有一些就是所有的都可以，小朋友都可以近距离的接触。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鹦鹉园特别贴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之外，在南宫，因为我知道彩丽那边负责的是植物乐园是吧，五洲植物乐园。 对对对， 听名字就像这个鹦鹉园一样，涉猎非常广泛，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种类很丰富的各种植物是吗？ 对，园区是这样，有400余个品种的植物，而且这个植物呢大多数都是热带和亚热带一些品类，像我们不太常见的菠萝蜜呀，包括香蕉，什么蛋黄果，可能我不知道蛋黄果你吃过没有，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对， 包括神秘果呀，人心果呀，莲雾等这些果蔬类的， 听上去好像都像是热带植物。 对，基本都是热带和亚热带的。 是， 对， 你看像菠萝蜜我们前两年可能还不太熟悉，但这两年随着这个水果市场哈非常的丰富，选择也很多，大概能了解到跟榴莲长得很像，然后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比榴莲更加容易接受一些。 对对对，没错。 但是蛋黄果长什么样啊？ 蛋黄果呢它剥开以后里边就特别像一个蛋黄的形状，而且颜色呢也是黄黄的，吃起来的口感呢和蛋黄也有一点像，然后面面的甜甜的 啊。 对，这个确实很少见。 所以这些地方有这么丰富的植物也好，尤其是水果哈，还有那么多少见的热带和亚热带水果，像莲雾什么的，是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去现场感受采摘去品尝的吗？ 对，有一些像现在我们莲雾，因为也是园区有时候会摘下来然后出售，这样就是应季的一些水果吧。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树种什么的，像比较名贵的沉香树呀，什么红花梨呀，紫檀，包括菩提树等等，一些特别名贵的也都有。 这个区域是很大吗？因为光你刚介绍这些品种就已经两个手数不过来了。 对，区域很大。然后而且我们呢就是这个园区里边呢是分5个主题场馆，所有的主题场馆呢都是在植物绿植中间的， 绿植的覆盖率非常的广泛，所以大家身处其中也不会有任何的闷热难耐的感受，整个体验还是非常的清凉舒爽的是吧？ 对，基本是90%左右的绿化覆盖面积， 尤其是在金秋十月的时候去到那儿，完全不会有什么酷暑或者难耐的那种感觉。 对，它是5个室内的场馆，室外呢包括鸟语仙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包括孔雀呀，包括黑天鹅之类的，还有一个科普广场。所以室外呢也是有很有价值的一些观赏的东西。 听说在五洲植物乐园这些这么大的区域当中，还有一些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参与制作的一些 DIY 的项目是吗？ 对对对，我们就是秋季这块呢针对小朋友也制作了很多可以参与的一些 DIY 的项目。包括一些陶艺，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一些传统工艺嘛，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体验，包括我们特别定制的鹦鹉的团扇来可以绘制，包括面塑， 可以来一起带小朋友来捏鹦鹉，因为这个面塑呢也是属于传统工艺的，所以为了发扬这个呢，我们也加入了这个面塑啊，包括一些，因为园区里边的花呢也是有很多品类的，所以我们可以做 DIY 的花束，比如说花呀这类的 DIY 的活动。 所有刚才说到的这些，在五洲植物乐园这个区域的，不管是看鹦鹉，然后互动的一些体验，包括到这个植物园去采摘啊、品尝啊，还有这些手作的项目，都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说每天都有固定的场次？ 是这样，包括刚才我说的 DIY 的话，我们就是随时都可以体验，我们专门有一个 DIY 的区域。像一些我们还开发了一些包括植物的科普、鹦鹉的科普，还有蝴蝶的科普，这个是需要团队预约定制的。 那如果是散客，大家自己以家庭为单位过去的话， 也可以。对， 不需要提前预约是吗？ 不需要提前预约，有这个需求的话，来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来带着大家。比如说我们可能可有专门针对植物的一个科普，可能会深层次的讲解几种植物，让小朋友去了解，包括鹦鹉这一块，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告诉大家鹦鹉的一些习性啊，还有蝴蝶，因为蝴蝶呢，我们专门有一个蝴蝶馆，也是来做蝴蝶的科普。 刚才彩丽这边主要介绍的是这些项目哈，更适合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去参与和体验。其实，在晚上的南宫依然也是有很多精彩的，对吧？ 对，因为我们呢现在开了夜场的灯光夜，叫会发光的植物园。我们十一期间呢也会都正常营业，平日呢就是节假日是正常营业，平日呢是周五、周六、周日三天营业的。所以晚上呢，夜晚的游乐项目呢，我们可能会就是有一些很多科技类的和互动类的一些灯光，包括沙滩捕鱼，包括我们可以一起跟小朋友一起体验沙画的一个体验，还有火焰山，来到火焰山的区域来听故事，就是有很多科技类的灯光的这种。 这是适合晚上来这个观赏的，因为灯光秀嘛。 对， 是从十一期间就有，一直会持续到年底吗？ 对，就现在十一期间一直有，应该是会持续到暂定是明年的2月初2吧，就是暂定这样。就可能也看大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 看看大家的反馈， 对对对， 再来决定持续时间有多长。 对对对。 那刚刚开场的时候，其实沁然这边也给我们介绍说南宫主打的这个温泉的项目哈， 对， 还没有给你提供更多的时间，让你充分的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温泉养生这一块，尤其是在秋冬季，其实是最适合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是。而且我们景区的所有的温泉项目的体验呢，基本上也是从低龄的孩子呢一直到老人都可以去体验，因为我们的项目呢比较多，而且呢是与每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的。那我可能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在南宫现在最比较明星的一个产品，温泉产品呢，是我们的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那也是我们这次温泉节的重点的举办的地点，也是我们的场地之一。那这里面呢，我们整个园区是以13个少数民族，就是大江南北的少数民族，然后我们确定的建筑风格，还有我们的温泉主题风格。然后在这次温泉节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特殊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那我们可能呢，少数民族的人过来呢，那我们就是有5折的门票优惠。 哇，这个很划算。 对，其实就是来了就赚到了。然后另外呢，那我们这边还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然后大家可以穿着呢在我们的温泉的场子里呢泡一泡温泉，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些互动版面上呢拍一些互动的照片。 有一种cosplay 的感觉。 对，是。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穿着服装啊参加我们一些活动，然后我们有一个竹竿舞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个傣族舞，也就是我们的孔雀舞的表演。我们可以跟傣族舞的老师呢学一学舞蹈，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参加我们竹竿舞的互动。 这些完全就打破了大家传统对于泡温泉这样一种活动的概念。 对，是这样的。那如果大家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呢觉得比较累了，那我们还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厅，然后去喝一喝养生茶。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玫瑰红枣茶呀，然后柠檬薄荷茶，还有一些菊花枸杞茶。 都是在这个秋季，在十一期间，大家非常需要的养生的茶饮。 嗯，感觉很润肺， 对，就是在这个时间，非常适合。然后我们可能会随着温度的不同啊，然后节气的不同，会做适当的调整。 嗯，那最后一点时间，请两位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十一期间，如果大家想要规划一条线路去到南宫旅游景区的话，大概腾出几天的时间，可以在你们那儿玩得更尽兴一些。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一直规划的呢都是两天一夜的。 两天一夜。 那如果是十一这个期间呢，也包括现在我们的项目扩大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三天两夜的时间到我们这边来玩。那首先呢，如果你第一天来呢，我们先到我们的五洲植物乐园去转一转，然后体验一下我们的鹦鹉，然后和它亲密的互动一下，喂食鹦鹉啊，观看鹦鹉表演。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泡一泡温泉，参加一下温泉节的活动，那基本上这个一天的时间也就够了。 是， 然后另外呢，我们晚上就不要安排的这么累，然后我们直接到酒店休息，然后用一个非常丰盛的晚餐，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上午的时候可以去我们有一个马上要开业的萌宠乐园， 哇。 大家一定可以去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狗类的动物，还有猫类的动物。 所有的动物都是小时候说最可爱，包括人类也是这样。 对，然后就是现在这种互动的项目呢，不会像我们想的，大家可以跟这些猫猫狗狗亲密的接触。而且它这个高度很适合小朋友去接触。那我们去完了萌宠乐园呢，我们当天下午可以回酒店休息一下，也不用做得特别累嘛。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就到我们的南宫会发光的植物园去玩一玩，体验一下夜晚的南宫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家非常好的餐厅，就是我们的春满园餐厅，然后基本上都是农家菜，然后 吃野味，对， 吃野味。然后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到我们那儿去点我们的石桶木桶豆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卷饼肘子，肘子是我们 自己 酱 的， 自己 酱的。 然后我们的饼呢，是我们自己现烙的，热热乎乎的。 听起来就好吃。饼是一定要吃刚出炉的，然后卷上这酱肘子， 对， 感觉一口气可以吃三个。 对，绝对是够的。 这是三天两晚的安排。 对，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各位来推荐一下，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如果你还没有安排和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或者说你想错峰一下，在十一黄金周之后也想出去走一走的话，也不用走太远，在北京的南宫旅游景区就可以感受到两天一晚或者三天两晚的非常丰富的家庭活动。 对， 也谢谢来自南宫旅游景区的两位，一位是庆然，还有一位是彩丽，谢谢你们。 好，谢谢， 也祝你们假期愉快。 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友不要走开，我们在稍后的下半段环球旅行家十一特别节目当中，还会为各位继续带来十一黄金周不用走太远的好去处推荐。去完南边之后，我们就要去到西边啦。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环球旅行家十一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正在为各位推荐的是，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啊、没有办法离开北京，必须要坚守岗位，但是又想不错过美食美景，但是美好的时光哈，好吃的也会有。我们在继续在环球旅行家当中为你来推荐。上半段呢，去到了北京南边的南宫旅游景区。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位于北京西边的门头沟，在这儿又有什么样的好去处呢？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北京西边哈门头沟地区的巨灵峡灵山古道景区的两位小范和小谢。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两位是代表这个自己家景区来给我们好好讲一下哈，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包括十一之后，在你们的景区当中会有哪些值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去体验和感受的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首先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景区。我们景区呢是巨灵峡灵山古道景区，它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口村。然后它是太行山余脉，灵山古道又称灵山南道，自洪水口村大地沟口至灵山主峰，全长8公里，素有京都第一峰之称。 嗯，所以高度是首先就是一个看点 啊。对，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景区它的沿途呢有很多自然和人文的景观，有20余处 啊。 然后稍后我会做详细的介绍。 嗯， 其他的看点就是因为我们灵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这种生态环境，它会有很多的小动物，目前大概预测是有700多种。 因为你们也不知道具体会有多少种，每次都是在沿途当中偶遇到一些动物的品种是吗？ 对，发现之后就记录下来，就是这样。 你们两位自己有亲身的去爬过全程，或者说是感受过整个的古道的风貌吗？ 我们自己到现在也没有爬过的那个主峰上面。 uh-huh. 就是每次只到那个半道上。 嗯、所以你们的这个巨灵峡灵山古道景区的设计是前面的一个半部分是给行人可以自行去爬上去，以及自驾车也可以上去是吗？ 啊，自驾车是进不去的，是可以有行人那个爬上去 是有专门的爬行路线的。 啊、对，有专门的那个爬行 步道 的 路线、嗯。那再往上一半呢，是坐缆车还是怎么样？ 啊、 也是需要， 对， 都 是都 需要爬上去， 对，都是由步行上去的。 嗯，所以每次你们都是爬到一半就坚持不下去了。 对，因为爬上去的话，将近快快也得3个小时左右。 哦，确实对于体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是有一些爬山爱好者是爬过全程的。如果各位有在巨灵峡的灵山古道景区爬到过主峰的话，记得来跟我们打个卡报个到哈，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告诉我们一声。哎，两位继续，刚才说了要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在沿途的很多人文和自然的景观，会有哪一些是值得大家去停留然后去打卡的？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灵泉瀑布。灵泉瀑布呢是佛教中的大杯水，用途十分广泛，能够治病，能够求平安。因为巨灵峡门口的那个灵水是由经过峡谷浸润过华灵寺千年的冰水，所以是传说中的大杯水，非常有神奇的功效。 真的是那种可以捧一捧然后尝一尝的吗？直接就喝下去的吗？ 对，就是直接可以捧在手里然后就喝的那种。 你们自己尝过吗？ 尝过。 是什么味道？ 就是觉得 清甜吗？ 对， 干裂。 对对对，就是有点带甜的味道 啊。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好汉坡。然后呢，好汉坡呢是山体下部靠近路边的一个天然岩石斜坡，坡面较为平和，然后它上面有一些小木桩置于坡上，与绳索相连，成为半圆的形状。好汉坡呢取意修行之磨难，但磨难终会过去，磨难之后才能有所悟，所以取名叫好汉坡。 这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的那种好汉。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了，还有很多像杏林呀、白龙潭呀，还有尼姑庵遗址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景区沿途中会路过的一些特色， 算是人文景观。然后包括一些自然方面的话，因为除了你刚才说这个山泉水很值得尝一下，你也提到过说动植物的种类非常多，尤其动物你们据不完全统计就有700多种。你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当中遇到过有一些什么样的动物是真的只有你们那儿独一份见到过的？ 那就应该是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国家稀有的珍禽，褐马鸡。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国家保护动物。 长什么样啊？ 跟凤凰一样。 你还见过凤凰呢？图册上的凤凰。 对， 是吗？ 就是那种感觉，就跟孔雀一样。它的 体型其实还挺大的，是吗？不小。 体型是跟鸡一样的，但它那个颜色是 很鲜艳 啊，不是那个蓝白相间的、 哦、 就是特别美的，就有点像孔雀的那种感 觉，就是带着金属光泽那种蓝，是吗？ 对对对。 它也会有大尾巴吗？ 尾巴对挺大的。 嗯哼、 啊、但那个身形呢跟那个咱平时养那个 鸡差 不多。 嗯，这个叫什么叫褐马鸡是吗？确实是头一回听说过。其他的动物还有见过比较奇特的吗？ 就比如说牦牛，在那个灵山那块就有。 有牦牛？ 对， 这个就很奇特啊，在平原地区。 但是它灵山应该属于海拔比较高了、uh-huh. 所以有牦牛它就自己在那儿。 是它就是野生牦牛？ 对，是这样的。 没有人饲养？天哪。 对，没有人饲养。 哇，这个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非常难得啊。 可能是因为那里真的是这个环境气候各个方面，然后可以让他们在那里成群扎根吧。 嗯，目前十一期间你们这个巨灵峡景区的平均温度大概是多少？对于游客如果去到你们那儿想要去爬爬山呢、啊、然后待两天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肯定要比在城里面穿的多一些吧。 对，当然我们那边的海拔是2303米左右吧、嗯、所以需要早晚的时候需要带一些长的这种衣服，然后能够 保证一下温度吧。到中午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晒了， 太阳一出来就会比较晒一些。 对、然后呢还需要比如说这些登山爱好者啊，早晚穿一些长袖呀，或者是那种防晒衣啊，都能达到保温的效果。 一天当中有哪个时段是说固定会下雨的吗？ 啊，没有，这个天气真的是很不好控制，因为它那上边的温度真的是比较凉，可能咱们这边下雨它上面就是下雪。 所以还是得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然后来随机应变。 对，可能需要自己多备一些这些户外的东西，雨伞呀，保温杯呀，可能都是看个人情况吧。 嗯，那如果是普通游客哈，算不上是登山爱好者或者是擅长登山的朋友去到你们那儿的话，你们建议怎么去选择时间的一个分配？比如说在那儿待几天几晚，在哪儿住下呀，然后品尝一些你们那儿什么样的特色的美食啊，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一些建议吗？ 嗯，比如说就是一些普通的游客的话，我建议最好是在9点以后，当有太阳的时候， 上午9点以后， 对，最好是9点以后再去爬山，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没有那么的凉。然后呢，我们当地，洪水口村呢是有很多农家乐的，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然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经济情况选择不同的这种住的地方。 美食呢，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 可以吃一吃当地的特色菜，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刚下的，野生的这种蘑菇，然后呢可以跟土豆丝炒在一起，然后就是当地的特色，或者吃一些当地的野菜，都是会对身体有好处的。 嗯，你们建议在那儿住几晚会比较舒服一些？ 住一晚，因为上边的气候跟城市的气候完全不一样，每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你们觉得说如果住太长时间可能会准备不充分，就会觉得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不适应，对吧？ 对，怕会有感冒这种现象发生。 就是十一开始在你们景区来说其实已经开始有入冬的感觉了吧？ 对，非常 的凉。早晚的时候很凉，大概早晚能到什么样的程度？10度以下？ 达到，绝对能达到10度以下了。 所以确实以你们的经验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去住一晚然后两个白天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对，差不多吧，因为可能就中午的时候需要穿半袖，剩下时间都需要穿长袖来保持这个温度， 而且得有夹克才行。我觉得得要个薄棉夹克，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早晚是10度以下的话。 对，真的是温度就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山上好海拔高一点，风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嗯，那你们建议说去到之后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大概在因为你刚刚说上山是上午9点以后上山，下午9点之前最好能够下山。 最好是在3点之前吧。 明白。 因为大概8公里左右是爬上去需要3个小时，比如说体力弱一点的，或者说是这种不善于这种运动的人，可能要爬4到5个小时。爬上去之后上去歇一歇，补充一些能量，喝点水，然后就要开始往下返了。要不然的话天气变凉了之后可能就会消耗很多自己的这种热量 啊。感谢两位小范和小谢哈，今天作为年轻人代表给我们带来的是你们自己家的这个巨灵峡灵山古道景区，你们工作的地方，所以是你们每天都会在接触的这样一个景区，会更了解它。同时呢，我从你们俩的外形上看出来可能也不是特别爱好运动的人士，所以给了我们收音机前同样没有那么擅长爬山但是又想不要错过在十一期间不要错过这样的美景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建议。怎么样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玩耍的这个时间段，你怎么去分配这个旅行的时间。小范和小谢真的是我见过最谦虚同时也是给建议最中肯的来自旅游景区的嘉宾，你们的建议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定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收录在耳朵当中，记在心里。那么也希望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在巨灵峡这个景区不用选择停留太长时间，2天1晚，小范和小谢说就已经可以去领略到其中的一些美景，同时也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太多负担。 对，是这样子的。 那么也祝两位节日快乐。 好，谢谢您。 谢谢。环球旅行家十一特别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推荐，来自北京的西边和南边的不同旅游景区，带给你多则3天2晚，少则2天1晚，就可以领略到不同美景和秋意的好去处。也希望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拜拜。 云